是准备到时候挑一个大的糖葫芦，天津叫糖墩儿，把它举起来，那才叫一举惊人呢。好了，聊到这儿呢，本期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。在下一期的相声人生里啊，我们将为您带来马三立艺术人生的最后一集，和您一起聊聊马三立告别舞台的故事，敬请期待。最后呢，给您带来一首来自华健演唱的奥运歌曲《我是明星》。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有一个梦，有我启动，把汗水融化成满脸笑容，海阔天空，我是阵风，把旗帜飞扬到南北西东。 杨悠悠自告奋勇，不约而同，忘了自己，宽了心胸，我是明星，点缀天空。有一个梦，由我启动，把汗水融化成满脸笑容，海阔天空，我是阵风，把旗帜飞扬到南北西东。嘿呀嘿呀，谁不为人心的光辉感动。嘿呀嘿呀，我的心就是个光明火种。悠悠自告奋勇，不约而同，忘了自己，宽了心胸，我是明星，点缀天空。有一个梦，有我启动，等待着你发自内心笑容。海阔天空，我是阵风，是飞扬到南北西东。嘿呀嘿呀，谁不为人心的光辉感动。嘿呀嘿呀，我的心就是个光明火种。有一个梦，等我启动， 打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仪启动，目前注意力100%，安全指数100%。 亲爱的，我正开着车呢。 视线不稳定，注意力50%，安全指数50%。视线已离开路面，注意力零，安全指数零，危险，危险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，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。 讲文明树新风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喂，我们已经上火车了啊，明天早上到，哎，放心吧啊。